24小时泡发海参的专业海参焖烧泡发杯，以及1280元的蚕丝下被一床，100%的桑蚕丝，轻柔服贴，舒适柔软。这样的海参呢，您自己去买，最起码是3-4千一斤。那今天一盒200克，699，订购3盒再送海参专业泡发杯，还有桑蚕丝下凉被一床。详情咨询4007106108。4007106108。 好体质吃出来，鲜芋仙海参来自深海的自然问候，品鉴专线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咿呀！ 欢迎你， 知识入穴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刘黑塔没明白我怎么欺负你了，你凭什么挑了五云罩把死尸扔到我们队前？你是欺负我们没人呢？你是何人？不认识我？告诉你，西魏王驾前称臣，官拜副元帅，我姓罗，单字名成。哦，你就是罗成。是了，看小爷要你的性命。天下反王聚结在扬州教军场，比武夺玉玺，窦建德的元帅刘黑塔上场枪挑五云罩，因为把死尸甩到西魏军队前，怒恼了罗成，来到刘黑塔的近前说，姓刘的呀，你敢欺负我国，小爷要了性命。说完砰，万字一抖，这杆枪啊，刷的一下子，一个枪头变成了7个，这叫梅花七蕊，向刘黑塔扎了过来。刘黑塔是员猛将，力大无穷，可是没见过这种枪法，他赶紧大铁枪一立，还往外去封罗成的枪。这7个枪头有真有假，他刚啷往外一封啊，没碰着真枪头，挂的是假枪头，刚一发愣，噗的一声，真枪正扎在他的左肩上，把梯廷寿都扎掉了。啊，当时鲜血直流，刘黑塔疼得直叫，还没等醒过味儿呢，罗成五勾神飞枪一绕，刷的一声奔那小府。刘黑塔急得往上一掌身，稍微慢不点，扑的一声，枪尖从假叶缝钻进去。随后罗成往回一抽枪，刺啦的一声，把刘黑塔的大腿上的肉给挂下一条子，足有2-3两重啊。二马一冲锋，罗成甩杆一枪，啪，正打在刘黑塔的后背上，也就是刘黑塔皮糙肉厚啊，一般人得把脊梁骨打折呀。就这样打的他呀，哎呀一声，趴在马鞍子上败走。夏明王手下大将苏烈手提大刀飞马而出，罗成休走，我给我兄弟报仇来了。唰，大刀搂头便多。罗成不慌不忙，笑么滋儿的翻眼看刀，等他不能够抽招换式了，用枪尖往刀盘上一顶，吭的一声，罗成使的是五勾神飞枪，他用枪尖往上一顶，两个钩子就把苏烈的刀杆给卡住了，顺劲往下一滑，嗨，苏烈再也拿不住这杆刀了，一扎着手，啊，大刀归了罗成了。 苏烈一看兵人都没了，还打什么？扭头就跑啊！罗成连胜二将，胸中怒气才消点儿，枪一抖了，大刀锵亮落在地上，你们捡回去吧。可是罗成惹了祸了，他伤了刘黑塔，赢了苏烈、后文书这两个人，打不过罗成，跑到北平府偷袭北平府，罗毅、罗彦超就死在他手，从此罗成和他们就结上了死扣了。咱们回头再说罗成，用枪一指天下反王，哪个还敢跟罗小爷一战？小梁王萧喜大喝一声：小罗成，毛家来也！说着冲出队伍，来到罗成近前，举锤便砸。罗成说：哎呀，好厉害，我不和你打了。他拨马便走，小梁王紧追不舍，眼看又追上了。突然罗成跨下马，哭求一声，跪下，这叫马失前蹄，好像把罗成摔下马去。小梁王一见大喜，哈哈，罗成拿命来！呜，左手锤砸起来，等他锤也砸起来了，再看罗成啊，已然不见了，哪去了？他正在发愣，罗成早把马一拨，让过小梁王萧袭的马，来到了身后，手中五钩神飞枪扑的一声，正扎在萧袭的后心上，当时落马而死。这是程咬金喊上了：哎，你们看见没有啊，方才我兄弟使的是罗家回马枪，就是厉害呀。众反王看罗成回马枪挑了消息，是无不吃惊啊，也有那不服气的冲出队中战罗成，被罗成什么梅花七锐枪、金鸡三点头、回马枪、锁喉枪连挑18员大将。呵，罗成可露了大脸了，自己也高兴，这杀得众家反王不敢出战呐。程咬金一看成了，走啊，找杨广要玉玺去呀、啊！呼就往上一闯，把杨广没吓死。哎呀，众位倾家宝驾，因为事情来得太急呀、啊。如果罗成、程咬金要是冲到禅寿台，杨广都跑不了了，急坏了靠山王杨林。杨林一看自己的两员将也被挑死了，谁呀？石英、石烈，心中气恼：太保们，你们给我压住阵脚，带我跟这小将拼个死活。说着催马拦住了罗成，当时教场又静了下来。为什么？靠山王杨林支撑着大隋朝半边天呢，不把杨林置于死地，休想抓住杨广。众人说：别乱别乱，各归本部军队，静一静。罗成一看，啊，你就是老儿杨林吧？正是，本王在此，快快通名。我说杨林，提起我来你许不认识，告诉你吧，我爹姓罗名义，字表燕超，我是罗毅之子，名叫罗成。杨林一听罗成二字，不觉得气往上撞。罗成啊，你父亲罗毅在四平山保驾，暗自下山反我大隋，甘为叛逆，有负国恩。听说你在东岭关倒反同旗镇充当奸细，跟你爹卖一样的价。哎哎，老贼，你可别这么说，跟我爹没关系啊，这是我的事儿。你骂他就错了，他对你还不错。当初你出打瓦岗山，摆下一字长蛇阵，这长蛇阵可是我破的啊，花刀帅魏文通也是我挑死的。说到这儿，杨林想起魏文通被人家把五府六脏都给挑出来了，痛哭失声啊。为什么？他喜欢魏文通，魏文通有本事啊。罗成说：你还别难过， 昏君杨广散尽天良，苦害百姓，你还死保他。这个扬州会，你叫我们天下英雄互相残杀，你也太歹毒了，休走，看枪。罗成用枪钻一杵他的马耳朵，马往前撞。他杵马耳朵干嘛呀？他这匹马呀跟别人训练的不一样，别的马呢都是踹蹬，蹬带绷蹬绳，马嚼子有一根绳子，你踹这边呢就往这边走，踹那根绷蹬绳呢马就往那边走，他不用枪杆一捅马的耳朵，战马就明白了，是往前冲，随后甩杆一枪直奔杨林的前胸刺来。杨林和双棒往外挂，用力往外一推，原来罗成使的这手枪叫滚手枪，五钩神飞枪的枪尖在左边这条棒上一滚，就滚到杨林的左腕子上，噗的一点，当时手腕就伤了，鲜血直流。杨林疼打啊的一声，一扎着手，左手棒掉在地上。罗成不容功夫，虚晃一枪扎，杨林一低头，正赶上二马冲锋过凳，罗成对准杨林的背后，右手枪杆说了声下去不，吧唧一声，杨林被抽的滚鞍落马。各路反王人等一看杨林落马，齐声为罗成喝彩呀，嘿，罗将军才是天下英雄，我们服气喽。隋朝兵将个个胆战心惊，就要逃跑。罗成没有用枪刺死杨林，却拨马回归本部军队，跟秦琼说，表哥，我用滚手枪挑了杨林的左腕子，把他打下马，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没要这老小子的命呢？这是给你留着，想当初的兵发南陈是他在马鸣关用双棒打死我的舅舅你的父亲，你还不为你父亲报仇吗？哎呀，表弟，你想的太周到了。好了，秦琼催马来到当场，甩邓离安下了马，手擎这顿瓦面金装锏，站在杨林近前。此时杨林坐在地上也没起来，也没求救，也没有张罗去劝自己马，为什么呢？他现在抱着一死的心理。秦琼说，杨林呐，你没想到有今日吧，有道是复仇自报，负债自还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杨林看了一眼秦琼，哎，你说的有道理，我情愿受死。为什么？杨林也知道自己70多岁人了，为保隋朝江山吃尽千辛万苦，真是可饮刀头血，睡卧马鞍桥啊，出生入死玩了命了。可是怎么样？那杨广醉生梦死，每天荒淫酒色，我在卖命能怎么的呀？我的心累了，人累了，哎，口眼一闭，万事皆休，我就不管了。他低下头，闭上眼睛，等待一死了之。此时秦琼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摇动双锏，呜呼，就往下砸。可是杨林等了一会儿，双锏听见呜呜的风声没下来，睁开老眼看了看，见秦琼已经收住双锏。嗯，秦叔宝，你为什么双锏没落下来呢？啊，老王爷，秦琼打了嗨声，论说你助纣为虐，屡次三番与义军为敌，又摆下扬州会，又害死天下英雄，可谓十恶不赦，其罪当诛。无论是国仇 还是家恨，我都应当结果你的性命。孤念一劫，想当初你在马明关杀死我父，你说我爹是忠良，还在关城外以礼安葬，立块石碑。当时两国相争，各为其主，我父阵亡，也不能都归罪于你。再说后来我涂眉染面闹登州，你问出实情，未曾加害于我，反而要认我为义子，我焉能认贼作父呢？不过总算你对我有过好处，现在我把这些话讲明白，饶你一死，你逃命去吧。秦琼跟杨林说了这番话，后边的程咬金听不清，可他着急了，他知道秦琼是个大好人，在节骨眼上爱犯糊涂，讲什么以恩报恩呐、以德报怨呐。常言说见识不打三分罪，你不打死杨林，反过来他要杀义军，祸害百姓。程咬金大声叫喊，秦二哥，你抡起剪来往下落呀，这老小子不死，天下大乱不止，不能饶他呀。这阵秦琼主意已定，听见程咬金的喊话，恐怕自己放走杨林，瓦岗弟兄和各路反王不依不饶的，急忙说，老王爷，此事不走，等待何时？你快走。杨林听了这番话心里难过了，哎，我眼睛没看错，秦琼确实是讲义气之人，他坐在地下没动。好啊，秦琼，你不肯用剪砸死我，我有些话要跟你说啊。老王爷有话请讲当面。那老夫问你，你们到扬州干什么来了？夺玉玺呀。对呀，你们为夺玉玺而来，唉，也许是大隋朝作恶太多，气数已尽，我设些计策犹太狠毒了，天亡我隋，无可挽救，这传国玉玺和江山社稷应该归于明主，现在我指给你，你去拿玉玺，因为没有旁人知道，伸手就能拿，如同探囊取物一般，你看如何？秦琼想，幸亏我没打死他，忙说，王爷，玉玺现在何处？杨林说，秦琼啊，我得先跟你说点宫中的隐私。奸相宇文化及，因为我们老杨家夺了北周宇文氏的天下，他心怀不满，竟给我侄儿杨广出坏主意，要把隋朝给弄趴下，扶夺江山社稷。他和萧皇后通奸有染，二人早就想要刺王杀驾，玉玺会如果破败，我侄儿孤立无援，他们两个今夜必然动手，因为扬州北门外有反王队伍，他们俩弑君完了，一定带上玉玺出扬州南门地堂关逃走。记住了，南门地堂关，你们到那里堵截，还不是手到擒来吗？杨林的用心很明白，我侄儿杨广准得死在余文化及和萧后之手，老夫就是死了，我也就秦琼杀死这两个仇人。秦琼也懂，既然王爷说出来了，我一定去杀奸相夺玉玺。哦，杨林说，那么你拿到玉玺交给谁呢？啊，当然是献给我主西魏王啊。哎呀，那可就错了，别人不知，老夫可知道李密啊，乃是个酒色之徒，他到瓦岗山不久还不敢放肆，若是将来做了天下，他比杨广还淫乱。 啊，王爷，那您说我应该把玉玺交给谁呢？你听我说，没错，拿到玉玺赶奔河东太原府交给唐王英主李渊呢。我看只有他当做这天下之位，你这一步走对了，将来官高爵显荫及子孙，若是走错了，一旦府越加深，就悔之晚矣。哦，王爷为我好，我谨记就是。还有秦琼啊，西魏营中文官武将甚多，可是真正明白人只有一个。把秦琼说的直发愣，心想这一个谁呀、啊、是我呀、啊、不对呀、啊、那魏征徐茂公都挺明白呀、啊、那我得问问，但不知这独一无二的明白人是谁呢？这明白人不是魏征也不是徐茂公，我说出的名字你可别撇嘴，他就是混世魔王程咬金。我看程咬金粗中有序，愚中显智，当明白则明白，当糊涂则糊涂，临危不惧，大事不乱，以后你要和他多亲多近，听明白没有？哦，听明白了。说到这儿，杨林噌站起来了。秦琼一愣，老王爷你要干什么？千万莫行浊事啊，我放您离开此地，为您修作庙宇。你要愿意出家为僧，青灯黄卷，口念弥陀，洗今生之罪，结来世之缘。不愿意，我可以给你修建房宅，颐养天年。杨林听罢一阵狂笑，秦琼啊，人生在世上要活得有滋有味儿，该说的话我都说了，我的事情你就甭管了。不，老王爷你不要这样。哎，秦琼，你看谁过来了啊？秦琼一扭头，就在这阵儿，老杨林苍啷抽出肋下宝剑，横在了脖项上，左手一缕虚然，哎，万岁，老臣先走了。咔嚓一声，横剑自刎。哎呀，秦琼当时就傻到这儿了。方才杨林秦琼对话，罗成看表兄下不了手，不知嘀咕什么，刚想过去，还没等过来呢，杨林死了。秦琼哎呀一声，站在杨林的死尸旁，耳目发直。这阵的秦琼说不上什么滋味，是感叹老王爷一世英明付与流水，最后横剑自杀，下场可悲，还是老杨林对自己一番的爱，还是身为大将者难免马革裹尸？他就愣到这儿了。这阵惊动了西魏军中的大将程咬金，罗成呼就过来了。程咬金说，哎，二哥你干嘛呢？杨林死了，去我们心腹之患，咱们抓杨广得玉玺呀，你站着干嘛？你还想他呀？哎呀，军卒把他尸体抬着成殓起来。此时隋朝军队汪的一声就乱了起来呀。程咬金一看，诸位跟我走啊，抓杨广啊，呼的一声抓杨广得玉玺。这玉玺到底落在谁手，咱们下文再讲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